決定是否取消或者押後個別選區的投票或點票程序，安排在12月1日後備投票日恢復。至於取消整個選舉只能夠由行政長官決定，選管會並沒有權力。藝管會將會協助選管會監視情況，各區選舉主任會按情況擴大禁止拉票區，亦都會安排警方、民安隊和私人保安等維持秩序。馮華表示，針對候選人的非法行為，例如武力威脅和舞弊，選管會有機制處理，候選人亦都可以提選舉呈請，質疑選舉結果。美国参议院稍后将会表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仍然有待总统特朗普签署才会正式生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出席参议院会议的时候谈及香港局势，促请特朗普为香港示威者发声，认为全世界都应该从特朗普的口中直接听到美国和这些勇敢的男女站在一起，又认为特朗普不应该只是专注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是同时将香港自治的情况作为中美双边外交重要议题。麦康奈尔又说，虽然希望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但是特朗普政府无需等到法案通过，都可以用现有的工具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或以下。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南方向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93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7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9点，升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6，升6.6；盈富基金27.25，升4.5；友邦保险79.5，升1元；建设银行6.42，升1.1；港交所251.8，升6.8；中国平安92.35，升6.5；美团点评96元，跌1.65；新鸿基地产110.8，系升1.6。瑞星科技56.5，升3.25；石药集团21.3，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4，瑞士法郎7.903，澳元5.328，加元5.928，新西兰元5.015，欧元8.663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01美元，卖出146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花去启福道之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一带就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旺角咧，落花去启福道之路嗰度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暂时一带车多。而較早前咧，觀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油站對開咧三四線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咁但係咧，近住裕民坊呢一段咧，去油塘方向都仲係慢車。提提大家咧，香港大球場有足球比賽，咁由陣間六點開始咧，大球場一帶係會有臨時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现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交通正常嘅，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过咗维园少少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过咗维园少少。另外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咧，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 港鐵方面，東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旺角東站，同埋西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尖東站暫停服務。另外，以下車站仍然關閉，包括紅磡站同埋大學站。除咗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各條線路、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將會喺夜晚11點結束。輕鐵方面 ，751P 線咧係會由705、706線替代 ，761P、751、614、614P 線咧係要改道行駛 ，751 線咧係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机场快线方面由11点开始啦，由夜晚11点开始，机场快线只系会停香港站同埋机场站，直至到全日服务结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喺夜晚10点起开始暂停。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两个：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呈祥道明爱医院方向观塘。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5点39分，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点38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开心可以很简单，亦都可以很复杂，视乎你有没有听啱电台节目呢。 常山近太，最近你们恩爱了，真是羡煞旁人，自从我们听了开心日报之后，挨杀少了， 仔女都孝顺了， 我家用都比多了， 那我都要听了。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开心日报， 梁明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嘅人，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咁接近嘅， 唔好做一啲会伤害香港嘅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咧，民意系会逆转嘅。 我哋会失去接待嘅敌人。 我哋真系喺一条船里边嚟嘅，我哋唔系敌人嚟嘅。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时间是下午的5:13，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继续讲讲理工大学被包围的事件。自从星期日是理工大学附近发生了激烈的警民冲突之后，警方就包围了理工大学一带的一些道路。数以百计的人被困于理工大学的校园里面。而昨日开始就有不同的人士，就是留守在理工大学里面的人士，就用 用唔同嘅方法咧，尝试离开理工大学嘅校园。咁有啲人咧就系寻日开始啦，就尝试冲击警方嘅防线。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系遭受到警察嘅施放催泪弹等等嘅还击咧，咁而翻入去校园入边。亦都有啲人咧尝试从唔同嘅缺口咧尝试去到逃走。咁但系部分人咧系被警察阻截同埋拘捕噶。寻晚咧亦都见到新闻片段啦，有啲嘅留守嘅人士咧系从天桥嗰度咧系游绳，尝试咧就落到去七咸道北嘅天桥上面，亦都见到咧有啲电单车系接应佢哋载走佢哋，咁但系咧亦都见到咧系警察系喺附近嘅地方咧系阻截佢哋，兼且作出拘捕噶。咁而今日亦都有新闻见到啦，有啲喺留守喺理工大学嘅人士咧，咁啊佢哋尝试从水渠嗰度咧系爬走，咁但系结果咧亦都系唔成功咧而折返噶。其实今朝早咧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喺行政会议之前咧见记者啦，讲到话咧而家系用上咗两个原则，两个嘅一个重要嘅原则咧，去到处理留守喺理工大学校园入边嘅人士。第一咧就系话要求咧系和平咁去解决，要求咧系留喺理大嘅人士放低武器，有序咁出嚟，咁过程唔用暴力的话咧，就可以咧和平咁去处理。咁而另一个原则咧，就系话用一个更加人性化嘅方法咧，嚟到处理喺理工大学校园入边嘅伤者同埋未成年嘅人士。因为其实咧喺警民冲突之后咧，其实校园入边系有好多咧受咗伤嘅人士噶。咁见到咧系有唔同嘅人士咧，系喺佢哋嘅手脚、身体唔同嘅部位咧，都系受咗伤。咁而咧今日咧亦都见到咧系有几十人咧系喺校园入边咧出现咗低温症嘅症状，咁啊呢两日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消防处嘅救护员啦，又或者系咧红十字会嘅人员咧入到去校园入边咧，为呢啲嘅伤者咧进行急救。咁部分人咧就系经呢个消防处嘅救护车咧系送院治理嘅。咁而咧系警方咧就系表示话会咧先安排佢哋入院，之后咧先至再会跟进要调查或者拘捕。咁至于未成年嘅人士方面咧，咁其实咧经过一啲嘅教育界嘅人士，以至到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警方协调之后，就说到一些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就不会作出拘捕。在他们就是在经过一些警方的一些登记站的一些登记身份证号码以至影相之后，就让这些未成年人士可以不受拘捕之下离开的。咁至于咧，18岁以上嘅人士咧，就要作出拘捕啦。咁头先都讲啦，系经过一啲嘅教育界人士、中学嘅校长、教育界嘅议员，以至到一啲嘅社会知名人士，包括系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港大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张达明等等嘅人士咧，就系寻日开始咧，亦都系进入到理工大学嘅校园嗰度咧，系进行一啲嘅游说啦，游说留喺校园嘅人士离开啦。咁佢哋亦都系讲到话咧，系确保呢啲嘅人士在离开和平离开的时候咧，佢哋咧系得到公平的处理噶。咁而咧系呢个嘅劝说同埋咧系陪同离开嘅行动咧，由寻晚开始咧，到今日咧系继续进行。咁有啲嘅校长咧就透露咧，咁其实寻晚开始到而家咧，有超过300嘅学生咧，咁就系经校长嘅陪同之下咧系离开噶。咁不过咧亦都系要补充一番啦，因为咧系虽然呢啲嘅未成年人士未有即时拘捕啦，咁但系警方咧就强调话会保留翻追究嘅权利。咁今朝早咧，林郑月娥亦都系引述警方嘅数字话咧，认为咧系而家仍然有呢个大约100人咧喺呢个嘅校园入边噶。咁而警方咧刚才开记者会咧，亦都提及到咧系今日咧，直至到今日下昼3点咧，究竟几多人离开咗同埋系登记咗嘅人士咧？咁就话咧附近拘捕同埋登记嘅人咧有1100人，咁当中咧600人咧系自愿咁样离开，咁而咧当中咧系400个人咧系成年人，200个人咧系未成年人嚟噶。咁而家呢个嘅理大被包围嘅事件咧，都可以话咧系接近去到尾声啦。咁究竟大家对于呢个事件个发展点样睇咧？咁对于呢件事件系咪真系可以和平安全咁样去结束呢个事件？大家有啲咩嘅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19日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引述警方数字，话有大约600人已经离开理大， 当中大约200人是18岁以下人士。他强调希望以和平和人性化的方式解决目前情况。 我的心是很担心，亦都是很希望这件事能够和平解决得到。你说即使我心里面都很想去现场说服这些学生离开，但是我的出现呢可能只会是加强这个热度，令这件事更加难和平地处理。 邓炳强接任警务处处长，他说现在社会上面出现大规模违法事件，又说部分市民纵容违法行为，但认为社会仍然有很多人支持警队执法。 其实理应我应该感到兴奋，但是我眼见过去五个月香港发生的事情，不法之徒是罔顾香港的法治，到处纵火，到处堵路，到处是袭击市民和袭击我们警务人员。其实这一刻我心情是很哀伤，唯有是在我现在这个工作岗位里面是继续是去承担。 下午三点半，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巡视模拟投票站，简述星期日区议会选举的应变措施。 选举主任呢就会因应各个个别选区的情况呢就去划大啲个禁止拉票区。我哋都会估计会唔会有啲秩序出问题啊，咁亦都係会安排咗警员啊、民安队啊，同埋有啲係我哋私人请咗啲保安员呢到票站呢帮个投票站主任处理有啲突发事件嘅。消防处呢亦都係作咗啲准备，万一真係有火警出现呢就係、是、可以呢佢哋好迅速咁样呢扑救嘅。 四点，警方表示，昨晚有人以声援理大示威者为藉口，在油麻地和尖沙咀等四周破坏，所投掷出的汽油弹比以往多和密集。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 在理工大学附近的佐敦和尖沙咀，市面被暴徒烧到满目疮痍，他们口口声声是说帮校理工大学入面的人，但事实上大学附近的出入口都被他们不断地去纵火，万一有意外，这些人要逃生的时间，后果是不堪设想。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21，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是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咧倾下咧理工大学校园咧被包围的事件。头先都讲到咧，有啲嘅中学校长咧系寻晚开始入到去校园入边咧，系陪同一啲嘅学生咧系离开。究竟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有香港中学校长会嘅前主席李雪英，李雪英你好。 你好，陆生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咧？就系从寻日开始咧，究竟系点样进入？系咪有冇进入过理工大学嘅校园？进入咗几耐？同埋做咗啲乜嘢？ 我系第一批同其他大概，我哋总共第一批有20个校长入去校园嘅，第一批。咁其实我哋校长入去理大咧，都系颇突发嘅。咁我哋晏即系其实一路大家校长都喺唔同嘅途径里边知道，里边可能都有一啲嘅自己嘅学生，无论咩原因都好咧，系被困咗喺里边啊。咁年龄系细嘅，自己亦都佢哋亦都好担心。咁琴日嘅晏昼四点几，我哋晏昼大概我应该系大概1:00-2:00到咧，就收到议员嘅建议，话不如我哋做一个即系记者会谈啦，或者系记者招待会嗰类。咁都義不容辭嘅，咁就去啦。咁都有30個校長到參加，咁傾下傾下，我哋有個信息，我哋真係好想我哋嘅學生平安翻屋企，因為爸爸媽媽都好 miss 佢哋，佢哋都大壓力。咁但係佢哋唔會平白無事走出嚟噶嘛，我哋呼籲係呼籲唔到佢哋出嚟噶嘛。咁我自己入去睇下可唔可以帶佢哋出嚟咯。咁喺同步咧，當我哋做緊記者招待會同步，其實中校長會都有同呢一个教育局有联系嘅，即系都睇下学生困咗喺里边，咁到底教育局可以帮手做啲咩嘢咧？咁都喺佢哋嘅，如果我自己嘅理解就系，佢哋都有帮手做一啲嘅联系嘅工作。咁到最后我哋就直接同一个社署联络，咁就社署会派一批社工入去 当晚会即系琴晚咧会入去，咁我哋就可以同埋佢哋一齐入去咯。咁、就我哋知道嘅就呢样啦。咁我哋冇直接同警方嗰边联系嘅，同我哋联系嘅都系教育局同埋社署。 嗯，咁可唔可以讲下入到校园之后所发生嘅事？ 我哋之前警察都已经警告咗我哋就系危险嘅，因为入去就责任自负啦，个安全即系其实佢唔 guarantee 到我哋。咁佢带我哋穿过佢哋警察嘅封锁线，喺大概距离理工门口嘅100米度咧，咁我哋就自己行入去啦。咁我哋行入去，特别我哋系第一批咧，里边嘅学生唔系完全冇心理准备嘅，我估喺网上边已经讲咗好多啦。咁我哋到我哋入去嘅时候，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嘅，有一啲细细个嘅咧，系真系等紧校长入嚟嘅，有一啲其实可能唔系中学生啦，已经，咁佢哋都情绪都好激动，好情绪好激动下嘅，咁佢会觉得可能我哋系会俾即系俾警察呃啦，我哋带咗啲学生出去，其实就送佢哋去死啦咁。咁我哋入之前，其实我哋仲同警察做咗个，即系做咗好清楚嘅一個協議嘅，就是我哋帶嘅學生帶出嚟咧，佢哋只係會登記低佢哋嘅基本嘅資料，即係佢嘅身份證同埋佢哋嘅 mobile， 然後跟住就影張相，咁咧就係放行噶啦。咁會唔會拘捕咧？那個係事後嘅。咁即係話我哋帶我哋嘅學生出嚟，唔係等於佢免於將來要負刑責，但係起碼當一刻咧，佢係會係一個比較平安啦。穩定的情況底下，知道他出來將會遇到什麼事，然後我們會平安地是送他回家，或者是叫到他爸爸媽媽來帶他回家。 是，可不可以講一下呢，就其實你們帶了多少位學生離開理工的校園呢？ 據我所知呢，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的小朋友，有些就是人家交託的。今朝咧，我收到我哋个群组里边讲咧，我哋应该大概琴日咧系成功咁带咗300个学生到出嚟嘅。 嗯，其实 仍然都仲有嘅。咁今日系继续做紧嘅。 系，可唔可以讲？系咧，可唔可以讲下今日嘅情况咧？今日因为都大部分嘅人士啦，相信吓都离开咗理工大学嘅校园啦。咁其实仲有几多校长、几多教界嘅人士喺校园之中系努力咁去同学生交涉。 我今日因为有其他嘅嘢做咧，我今日就未去到现场嘅。咁但系有个群组咧，我哋其实一路都 keep 住通讯。咁我自己会见到就有一啲琴日都喺度嘅校长咧，因为比较熟啲嗰个环境咧，其实佢今日都继续喺度，又或者系翻屋企唞一唞之后咧，就即刻再去到现场嗰度嘅。咁就一路都系有几个核心嘅校长喺度咧，系帮手嘅。咁中学校长会嘅兄弟姊妹其实都喺嗰度帮手做协调嘅。咁另外今日咧，其实系有啲陆陆续续，因为琴日个例子其实系成功嘅。咁虽然入到去系好危险，但系到最后我哋都平安咁带咗啲小朋友出嚟。咁个例子系成功，所以今日我哋唔同嘅途径啦，唔同嘅学校咧，其实都会收到可能家长会更加自愿地话。诶，我个仔其实而家喺 poly 里边，咁就越即系一路喺度浮紧啦嗰啲资料。咁今日亦都有啲琴日冇出现嘅校长咧，系今日要求咧去到现场嗰度咧，系自己入去带自己啲学生出嚟嘅。咁你话数字有几多少？我唔知道，我净系见到一天，我都见到又有二三十间学校嘅校长啦。咁今日系一路系咁做紧嘅。 系，李雪英啊，你自己系一个教育工作者啦。咁其实当你接触到呢一班学生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咧？咁而当佢要出去离开理工大学嘅校园嘅时候，你又对佢有咩嘅嘢想讲？ 其实好，我哋带嗰啲系佢都话系十八岁以下嘅。咁十八岁以上嘅，如果我哋带出嚟咧，佢哋系会拘捕嘅。咁拘捕唔等于我哋带佢出嚟，我谂里边嘅同里边嘅嗰啲留守嘅嗰啲人，其实佢哋有啲误会，以为我哋带佢出嚟自首。其实我唔系带佢出嚟自首，我哋带佢出嚟被人拘捕嘅啫，即系佢 ready， 佢自己知道有咁嘅心理状况。你问我有啲咩感受？其实呢几日都一路喺度累积紧啲感受嘅，即系我谂由中大、港大到理大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自己唔多唔少咁多年教落嘅學生，其實可能都會喺唔同嘅大學裏面出現，就算唔係自己教過嘅，都總係覺得啊係自己嘅學生咁。即係見到佢哋喺一個點啊堅壁清野嘅環境底下，佢哋死守，其實佢哋守唔到個城牆嘅，佢哋喺守緊自己嘅一套信念。佢哋為咗守自己一套信念，佢哋就守個城牆，但個城牆永遠都守唔得住。咁當中好多嘅傷亡，好多嘅壓力，亦都大家好多嘅猜疑。就算我哋入去，我哋琴日入去，我哋都佢哋都情緒激動，佢哋都係有猜疑嘅。但係我諗，我哋做教育工作者，我哋容易明白啲小朋友或者係困咗喺裏面嘅人，點解佢個情緒會咁激動？我哋願意諒解，我哋願意聆聽，或者我哋亦都願意用好誠懇嘅態度去到解釋。咁如果同樣嘅情況係用喺政府同唔贊成政策嘅人嗰度，會唔會係可以大家都會舒緩到呢？咁起碼我哋琴日帶走咗一班呢，其實大家都睇到今日理大呢嗰個局面好似係平靜咗一啲。咁啊，張達明教授又好好啦，喺裏面一路喺度划船緊。咁有一啲高大過18歲嘅嗰啲孩子其實都肯跟佢出嚟啦。咁即係大家我覺得唔同嘅人一路做緊囉。 好啊，多谢晒李雪英啊，多谢你。 好， 李雪英咧就系香港中学校长会嘅前主席嚟啊，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理工大学的示威者由昨晚起在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和港大法律学者张达明等陪同之下陆续离开校园。未够18岁的人士，警方记低资料和影像之后可以回家，18岁以上的即时被拘捕。当中不少人受伤，有人要用担架送上救护车，超过40人坐在地上披上石子。警方话暂时拘捕和登记了1100人，当中600人自愿离开，200人未成年。初步相信大部分不是理大学生，估计还有100多人未离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而理大校长滕锦光下周到校园视察5分钟之后离开，话校方和警方保持紧密沟通，以保证所有在校园内的人都可以安全离开。滕锦光话当校园内的人士不使用武力，警方亦都会停止武力。但是一批人拒绝离开，有理大救生话自愿离开亦都不等于不会被控暴动罪。在校园食堂厨房协助的人话希望抗争者可以吃饱，认为要坚持抗争，不怕被称为暴徒。警方话自愿离开理大的人有大约600人，包括未成年人士和教职员，劝喻仍然在校园内的人士离开，又话限时离开死线不是由警方定，如果示威者肯走出来，事件就可以和平解决。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话，昨日在油尖旺一带出现有所谓营救的人，讲到自己很伟大，但是这些都是协助罪犯，又强调边个要用武力，警方亦都必定用武力回应。被问到有拘捕人士被警员拳打脚踢，江永祥话警方要尽快控制被捕的人，有些人不愿意起身，明明可以用脚行，但就被警方指所谓拖行，形容他们可能是想拖延时间等其他人士协助拉走。江永祥又说走得一时不走得一世，犯法的人逃走总有机会被捕。警方表示在理大内或者已经投掷的汽油弹数目超过3900个，有人将示威者包装成只是细路，而是为犯罪粉饰找藉口。警方回应昨晚在油麻地发生有警员使用闪光弹，其后怀疑有人踩人事件。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信表示，当时警方在油麻地弥敦道一带扫荡，即场拘捕200人，声称当时有上千的人投掷汽油弹和冲击警方，有机会抢犯，无可选择下使用了闪光弹，引开他们注意力。 对于有警车同白色旅游巴冲向人群，汪威信话：快速驾驶唔代表唔安全，驾驶车辆嘅警员经过良好训练，警方有必要用最快嘅方法驱散同埋拘捕投掷汽油弹同破坏商店嘅示威者。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经风险评估之后，有四个票站已经更改地点。他说，如果个别区域出现治安问题，会视乎严重性，考虑保持延长投票时间等，呼吁社会停止暴力，确保选举和平、公平和诚实有序地进行。选管会有权就每个选区的公众安全考虑危机管理委员会和投票站主任的意见，决定是否取消或者押后个别选区的投票或者点票程序，安排在12月1号后备投票日恢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在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铜锣湾避风塘，西行的龙尾仔则渔涌公园，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西隧过去九龙都开始多车，龙尾一路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仔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那段多车，龙尾在明爱医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道多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就比较车多缓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乡事会路现在都开始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在香港大球场因为有足球比赛，由傍晚6点开始，大球场一带将会有封路改道措施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呈祥道明爱医院去观塘和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在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理工大学校园被包围嘅事件咧，咁啊，刚才警方喺记者会话啦，咁喺警方喺理工大学同埋附近咧，系拘捕同埋登记嘅人数咧，截至到今日下昼3点咧，大约系1100人，当中自愿离开嘅人咧系大约600人。咁当然咧，亦都见到有唔少嘅教育界人士啦，同埋社会嘅言达等等嘅人士咧，去到协调咧呢啲嘅留守者去到离开。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邓女士喺度，邓女士 系你好， 你好，请讲下。 可能比较嘈少少，唔好意思， 唔紧要，请讲下。 嗱，我都系身为父母啦，环顾翻呢个咁样嘅事件咧，我觉得真系最大责任咧、就是，即系我哋唔知点解依代嘅小朋友咧，好似我要扭乜我就要俾佢咁， 其實我睇翻政府係做得唔好，真係唔好。但係我哋嘅政府係嘗試係俾機會大家聆聽，大家去溝通，但係永遠拒絕嘅。我作為一個媽咪，我覺得小朋友要去出去抗爭，我哋有解釋俾佢聽，你要承擔嘅後果，最緊要你個後果你清唔清晰？我昨日睇到所有父母喺尖東咁樣，我覺得受苦嘅當然係喺理大裏面嘅小朋友，但係出面父母嘅同我一齊喺裏面，個心係連住嘅嗰種痛，但係我哋係唔想繼續落去嘅。我最緊要就係你去抗爭嗰班人，你真係好似頭先阿校長咁講，你哋係守個城牆嘅啫，最終你打咗去，你會付好大好大嘅力量，你都未必打得成。 嗯，對於阿鄧女士啊，對於即係有啲嘅，即係成個風波都係嚟自於咧上個禮拜開始有啲人喺理工大學附近嘅洪水口啊等等嘅主要幹道係堵塞道路，去到希望表達訴求，你又點睇咧？ 嗱，表達訴求，我諗如果理性嘅香港人，佢哋知道佢哋所做嘅啱， 係 佢哋認為，聽唔聽到啊？ 係，請講，請講嚇。 是他们理解的，就是用他的理解，他认为是对就是对，不对就不是对，这个是不是一个答案呢？我想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答案来的嘛、 okay. 你要谈的 你要真的慢慢沟通，我们同仔女都是要慢慢沟通，要俾機會去翻翻嚟啊嘛！ 希望鄧女士就希望多啲溝通去到處理事件啦。聽多位聽眾有唐先生喺度，唐先生 係喂你好， 你好啊，請講啊嚇。 係你好啊，咁嘅其實睇到你大家咁嘅情況，你再睇翻嗰啲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被包圍針對嘅對象係乜嘢？其實我哋自己有冇去反思一下？同埋最到最嬲尾，點解咁多個社會各界人士會去現場去即係話帶班小朋友出嚟啊，同埋帶一啲真係即係叫做係真係理大生嘅人出嚟？究竟呢個信息係帶俾大家啲咩信息？其實就係你由中大，你由中大開始呢件事，到理大，即係你唔可以排除就係有一部分人佢哋係唔係學生，但係咧唔係學生嗰啲，即係我哋話緊小朋友嗰啲。當然佢哋好可能就係、是受到社會嘅而家嘅大環境或者係嗰個社會一個好大好好壓抑嘅氣氛嘅影響而有一啲過激嘅行為，但係有冇一啲係已經成咗年嘅，但係咧又係即係主動啊，又唔係學生主動去現場去策動呢啲所有嘢嘅策動呢啲活動嘅一啲人，佢哋嘅終極目的係乜嘢咧？同埋有一樣嘢我好唔明嘅就係、是、香港咁多加油站點解會有咁多汽油彈、咁多燃燒彈？究竟即係警察或者係相關嘅部門有冇留意過究竟呢啲源頭喺邊度咧？點解佢哋會有咁多所謂嘅武器又好、物資又好去做呢件事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值得，即係如果大家話要止亂制暴，咁如果講難聽啲講就係話，你冇呢啲咁嘅資源，你冇架撐。咁樣你點會有咁多汽油彈？你諗下，連隧道都可以燒成咁咧？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咪應該由源頭出發？就係、是、第一，當然你哋講嘅源頭好可能就係話，其實就係喺一個政府嘅施政決策問題。OK， 我承認呢個係一個政策偏向嘅源頭，導致社會嘅民怨民憤。但係問題係唔係話呢個世界唔係話意見唔合我打你？呢、這個世界我意見唔合我燒你？呢、這个唔系一个正确嘅处理方法嚟噶。 好啊，多谢晒。 香港嘅大学生嘅素质系好高噶，但系而家我喺电视镜头里面睇到嘅嘢咧，系同我认知嘅大学生嘅素质系完全相反的。 O、okay, K， 好啊，多谢晒唐先生嘅电话吓。咁我谂都大家听完都仲有好多嘅意见想发表嘅，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呢个理工大学咧被包围嘅事件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次咧一连几集咧，萧叔叔想讲一讲。 当我哋唔识答一啲问题嘅时候，我哋英文可以点样用呢个语言艺术，用呢个好受过教育程度比较高嘅英国人嘅语言艺术咧，去讲得好似得体少少咧？咁当然事实系咪咁就唔知啦。如果我想讲我唔知 ，OK，I don't know。Of course, we can simply say that I don't know。咁但系如果我想再戳多少少，我可能可以用 privy 呢个字 ，P-R-I-V-Y。privy 咧即系接近咁解。咁我可以点讲咧 ？I haven't been privy to the information. I haven't been privy to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即系话，唔好意思啊，我好似对呢个消息来源咧就唔系好接近，所以咧就未必能够答到呢个问题啦。咁咧。就成句可以話 I regret to say I haven't been privy to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咁聽落去呢就好似講得多啲嘢咁。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4，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谈谈理工大学的事件。电话旁边就有理工大学的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林大辉你好。 啊，你好。 你好。都见到你就是这两天都有进入到理工大学的校园那里。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自己观察到些什么东西，还有接触到些什么人？ 即係琴日我哋就夜晚入咗理工大學嘅校園啦，咁就亦都勸服咗有接近200个學生同埋一啲教職員咧離開呢個校咁危險嘅校園啦。今朝我哋再次進入去咧，就因為今日進入去就變咗早上，對整個環境就比較即係睇得清楚啲啦。即係從我個環境嚟講咧，真係可以講話好似一個戰場咁樣，滿目瘡痍，即係好似一個廢墟咁樣。四處都被破壞曬、爛曬，咁今日嘅人數當然比琴日少咗啦，因為琴日走咗超過200人出嚟啦。咁就今日依然咧，我哋睇到仲有好多人喺入邊嘅，咁亦都係即係好多我哋有啲我哋直接同佢傾過偈嘅，都勸佢咧盡快咧離開呢個校園，因為咧如果我哋同警方嘅協議咧，如果係18歲以下嘅咧，佢哋係唔會進行一個即時嘅拘捕嘅。咁如果超過18歲咧，佢現在出嚟即係和平咁出嚟咧，佢就會進行一個拘捕嘅。咁當然啦，往後警方點樣去控訴佢咧？咁當然視乎證據啦。咁呢個係後面嘅事啦。咁當日今日咧，我哋同埋啲校長啊、副校長啊，同啲院長入去咧，就希望咧同啲學生解釋現時嘅情況咧。如果你唔離開咧，呢個校園咧其實非常之危險嘅。而事實上，一個校園亦都唔可能長期俾你哋去佔據。因為學校都要知道幾時可以收翻翻嚟去復修啊、復原啊，同埋去上課同埋正常運作。就我睇咧，係需要一個好漫長嘅時間去將學校嘅各方各面進行一個好翻嘅維修，令到啲學生去上課同埋學校可以正常運作嘅。咁喺我勸佢哋之餘咧，亦都發覺咧有部分人士係情緒係好波幅嘅，係處於一個好猶豫嘅狀態嘅。咁第一就怕出咗嚟，面對控訴點樣啦，或者出咗嚟亦都擔心咧受到警方嘅點樣對待啦。咁我都一一同佢解釋嘅啦，即係現時最重要就係身體嘅健康同埋人身嘅安全。如果多一隻或者多一分鐘，甚至多一個小時咧喺個校園逗留咧，佢只係多一分危險嘅啫。因為正如我講，現在我哋同警方嘅協議就係咧，暫時佢哋唔好進入個校園。唔好進入校園。 OK， 讓我哋用一個和平嘅方式勸告佢哋離開校園。咁如果到一個日子，佢哋仲依然唔肯離開，我哋其實係好難確保警方咧係會採取咩方式咧，進入呢個校園。雖然我多次要求警方，無論將來採取任何行動，都要需要用個和平個方式去進行，同埋希望咧盡量避免任何人受傷。但其實我哋好難。即係佢估計到時遇到咩對抗或者遇到咩反抗啊，咁就出現個受傷啊，或者出現一個甚至乎死亡，大家都唔想見到。 OK， 林大輝啊， 盡量去勸告佢哋咯。 係，你能唔能夠估計到咧？而家校園裏面仲有幾多人留守咧？ 嗱，咁樣睇嘅就今，因為其實下晝陸陸續續都有人走出嚟嘅，咁我下咗個數字咧，到我諗住到傍晚我就比較準定啲。如果今朝係講喺午餐之前咧，我估計咧都有成300人嘅，因為我睇到咧喺個救傷個地方咧都有100多人咧，因為咧出現咗個身體不適，同埋一啲病狀，佢哋嬲住啲嗰啲毛巾啊，嬲住嗰啲大褸啊。咁我粗略估嘅嗰度都超過100人嘅，咁我覺得咧，即係仲其他我用個目測啦，我唔準啦，咁用個目測，我估計都成300人嘅。但下晝咧，好彩我都好開心，陸陸續續咧係有唔少人咧係用個和平嘅方式咧自動出嚟離開呢個校園嘅。 係林大輝人其實 你仲有幾多咧？我相信要晏啲先，我先會去做個估計咯。 OK， 嗱頭先你都講到啦，好多嘅留守者咧，佢哋嘅情緒都比較激動啦，又或者係表達到咧對於警方嘅不信任。其實校方喺呢方面有冇一啲嘢方法去到監察到成個過程之中呢啲嘅留守者佢哋被拘捕之後得到公平嘅處理咧？ 嗱，我哋一再咧同警方都要求啦。即係無論將來你係用咩方式去拘捕佢，或者好似現在用和平方式，或以至將來佢哋長期唔肯出嚟，你又去拘捕佢，都希望用一個即係和平同埋一個公平同一個人道方式對待你被拘捕人士㗎啦。呢個係我哋不嬲都同警方講嘅。咁同時我哋當然將我哋個信息亦都話俾現時留喺呢個校園入邊嘅人士講咯。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解決個方法，解決方法最終盡快離開，因為我都講過，我哋咧學校有好多實驗室咧被打爛曬，有啲化學物品咧已經係即係俾人拎去咗啦，啲化學物品其實對身體有傷害嘅，咁我唔知啲化學物品去咗邊度，佢就發放一啲氣體可能會影響個身體嘅，所以其實唔係淨單單將來個武力啊或者對抗出現嘅受傷，可能入邊好多化學物品都出現啲問題嘅，點樣使用啊？擺咗邊度都係個問題嘅。 嗱，林大輝啊，其實校方有冇嘗試去到陪伴呢啲嘅被拘捕者去到警署，即係睇佢嘅程序？或者校長之前視頻都有講過。 其實琴 有係嘛？ 滕校長都親自咧陪咗一啲被拘捕嘅人士咧去到警署度咧就落案嘅。咁今日咧亦都有做同一個動作嘅，咁但係咧當然校長一個人唔可能有能力陪曬每一個人啦，佢盡量去做噶啦。 咁其實咧睇翻成個嘅危機啦，咁其實有啲人就去到批評翻學校方同埋管理層咧，就係可唔可以點解唔早啲去到現場去到處理個事件啊？因為其實睇翻譬如中大嗰個事件之中咧，咁校方比較早啲嘅時間，就問緊點解理工大學唔做到？ 批評咧就可能大家咧對現場嘅情況唔了解啫。其實呢兩日我進入去個現場咧，現場其實充滿危機嘅。除咗打到爛曬之後咧，滿目瘡痍之後咧，好多石頭啊，好多廢物啊，好多燒過痕跡，亦都見到好多即係叫汽油彈啊 ，petrol bomb 有好多汽油彈，亦都好多弓箭，好多石頭，即係其實充滿危機嘅，亦都好多嗰啲射嗰啲架做咗啲架我嚟射嘢嘅。咁我覺得如果大家係評估過呢樣嘢咧，就冒然入去咧，亦都唔係一個好事，亦都激發一個即係危機。咁我相信警方亦都當喺早幾日都唔係好勸喻我哋咧，即係冒然咁走入去嘅。咁其實但係我哋咧，其實通過電話、通過唔同網絡、通過唔同嘅組織咧，其實我哋入到同好多學生或者職工都有聯絡嘅，因為大家都係有啲當然有啲唔係我哋理工嘅學生，我哋聯絡唔到啦。咁呢個另外一件事啦。咁但係我哋理工學生咧，我哋盡量去聯絡佢，同埋盡量去同佢一路功課嘅情緒啊，同解釋俾佢聽啊，遊說。工作嘅， 林大輝，我知道咧，你尋晚咧唔止一次咧嘗試進入理工大學嘅校園嘅，咁但係第一次咧，我都見到新聞片，都見到你自己話，警察係唔俾你入去校園嗰度噶，你自己點樣理解呢個事件咧？係咪冇同警方溝通好？ 嗱，第一次咧，因為最尾我卒之就成功入咗去啦，咁啊，第一次初時咧，我自己咧就從佐敦道嗰邊，因為我咧就首先下晝2:00多嗰陣時咧就去咗警察總部。同警署啦開會，尋求一啲方法，點樣咧？可以最有利嘅環境去進行一個遊說同埋嗰個勸喻嘅工作。咁我去到咧4:00多時完成咗個會議之後咧，就搭地鐵，因為嗰時啲車都唔容許我揸車咧。咁尖沙咀又 block 咗，咁我就轉埋喺佐敦道咧就落車。等到落車咧，我就一路去唔同個路線行翻學校啦。 咁但其實好多地方又放催淚彈啊，又波動都行唔到。經過好多次咧，卒之去到 Austin 度嘅入口嗰度咧，發覺咧原來嗰度可以進入去比較少啲人，唔係比較少啲即係示威者。咁但係咧，因為我入去嗰時咧就俾警方喝止我不能夠向前行，咁可能我個防守線比較遠啲啦，有三四十米佢睇唔到我樣。雖然後面有班街上嘅人大聲講話啊，佢係理工大學嘅校董會主席林大輝，點解唔可以俾佢入去啊？咁但係可能太遠，警方聽唔到，繼續用燈照我，叫我上翻條馬路。咁但係嗰陣時我亦都冇本事，因為我冇麥，冇本事通過幾十米去解釋自己嘅身份。咁於是我又走去第二度，希望嘗試唔同嘅方法。咁我一路都同警方聯絡嘅，希望咧警方安排我入去。咁最尾咧，卒之去到後來咧，卒之都安排咗我入去嘅。 咁但係其實你嗰一次 封鎖曬啲防線咧，唔係話你想入去就入去噶嘛，佢封鎖曬啲防線，唔係話你係邊個人士就可以走，有經過防線都有危險噶嘛。 但係事後諗翻轉頭咧，即係呢一次嘅嘗試進入，如果同警方方面溝通好，會唔會冇呢個嘅誤會發生咧？ 我哋要嘗試努力大家溝通噶，咁即係我哋都係部門同佢溝通，咁但係可能對方警方亦都可能電話即係線路網啊，或者工作方面，總之就未行一時間安排到俾我可以第一時間入去啦。咁呢個當然我覺得係有。即系唔希望将来再发生，亦、okay. 都唔希望将来再有呢件事啦。 系啊，都想问翻你，即系成个危机事件之后咧，其实你自己进入到校园啦，见到校园嗰个嘅破坏情况啦，以至到咧接触过留守嘅一啲学生同埋唔同嘅人士啦，你自己嘅感受系点咧？ 即系伤心、痛心，即系我其实根本唔识得用言语去形容一个校园点样可以破坏到咁。咁離譜咯，因為真係滿目瘡痍。如果我哋都未到去到每一層樓睇下其他嘅每一層樓嘅破壞情況。我今日大部分係逗留喺個平台嗰個層同埋喺個 basement 嗰層去嗰度，因為嗰兩個層樓咧係最多學生同埋最多其他人士喺度嘅。我主要係做個游說工作，所以我集中喺平台嗰層同埋 basement 嗰層。 嚟緊校方仲有咩嘅计划行动啊？ 嚟紧咧，将来个计划唔讲啦，只系讲今日同埋听日，尽量劝多啲人离开个校园，希望就尽量劝晒出嚟啫。嗱，老实讲，至于下个礼拜要做啲咩嘢，或者下个月做咩嘢，今日咧我哋根本个脑冇呢个空间去想啦。老实话，我哋就系而家谂住用咩方法系尽量劝晒啲人走出嚟嘅啫。你叫我讲话以后咩计划咧，我哋会做以后嘅计划，但我相信一定要劝晒啲人离开呢个校园啦。我哋可以接翻收呢个校园啦，我先可以同我讲个话长远个计划咧，或者点样处理翻。Okay. 但目前我哋谂都系千方百计劝佢哋出嚟咯，因为而家劝出嚟系最好嘅方法嚟噶啦。 好啊，多谢晒林大辉。林大辉咧就系理工大学嘅校董会主席嚟噶。电话18723111，有听众朱先生喺度。 系你好， 朱生系你好。 系希望这个理大事件可以真正和平解决啦，同埋希望警察同埋示威两方面都系可以减少嗰个暴力啦，同埋我自己都系医护人员，希望可以喺呢啲咁嘅冲突嘅时候有权力同埋执法嘅部门系可以尽量容许医护人员去做一个人道嘅救援，因为无论是伤者或者是執法嘅人都是在有需要嘅时候都是应该可以有公平同埋嘅这个机会去接受这个医疗嘅服务。 你作为医护人员，其实你点样评估理工大学即系早前嘅情况？ 其实我哋觉得系一个即系去到人道灾难呢一个地步，因为好多人系被围困受伤，或者系缺少呢一个医疗嘅支援，而且有啲好多创伤嘅情况系要系好急需，甚至系根本上可能系要喺一个小时之内要去到一个即切嘅医院或者是医疗的机构去接受治疗，所以是那个严重情况真的很严重。 对于早前即有些着住是救护员的背心的人士在理工大学附近的范围被拘捕，警方方面就说他们未必个个都有这个急救的一些相关的资格，你怎样看这件事？ 其實因為我都唔係好肯定，佢拘捕嘅人係係乜嘢嘅人士啦。咁但係我希望大家都本住人道嘅立場同埋一個有同理心嘅情況，希望係可以容許醫護人員係可以參與呢個人道救援。咁同埋我哋都係唔會未審先判嘅，一定係會攞曬所有嘅證據，先至佢會作出一個決定，去攞一個中肯嘅評判出嚟啦。 好啊，多谢晒朱先生嘅电话，多谢晒。咁我哋都呢个时候都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六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东隧去港岛方向咧，交通暂时就正常。咁不过咧，东隧去九龙方向咧就非常之挤塞嘅，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就系东隧啦，去九龙方向系非常之挤塞啊！而家成条东区走廊咧都系布满车龙啊，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西隧去九龙方向都开始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皆欣平。路面方面，在九龙观塘到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这一段是慢车啦。另外反方向去返油塘，观塘到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观景台。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路站方向九龙，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方向。另外香港足球场是有足球比赛，六点开始了，大球场一带是会有临时封路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他又指香港经济持续转差，失业率开始上升，加上中美贸易战未解决，预计全年工商铺登记宗数只有4900宗，有机会创历史新低，涉及金额估计是1170亿元，或者会创三年新低。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7093点，升412点，主板成交额799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报27110点，升31点，成交张数4180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9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9点，升174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6.6升6.6，盈富基金27.25升4.5，友邦保险79.5升1蚊，建设银行6.42升1.1，港交所251.8升6.8，中国平安92.35升6.5，美团点评96蚊跌1.65，新鸿基地产110.8升1.6，瑞星科技56.5升3.25，石药集团21.3升7.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铝产文化、奥克斯国际、浙江永安、汉通集团同埋泰锦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汇思太平洋、平安证券集团控股、长安人行、新源万行控股同埋中彩网通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2，加元1.32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2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报13720蚊，比上日收市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65.1美元，卖出价1465.64美元。港汇指数报106.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其他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啦，将会喺晚上11点结束服务噶。而家关闭咗嘅车站咧，就有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不过咧，有一部分嘅车站将会提早喺晚上9点开始关闭噶。咁就包括咗荃湾线同观塘线嘅尖沙咀站、油麻地站、旺角站、黄埔站、港铁线嘅西湾河站、铜锣湾站，仲有就系香港大学站，另外有东铁线嘅沙田站、上水站、西铁线嘅元朗站、尖东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沙田围站，同埋观塘线嘅将军澳站同坑口站。隧道情况。红隧咧，而家系继续封闭啦。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就排到湾仔交汇处，西行嘅龙尾啦排到去太古城。东隧嘅九龙入口相当之挤塞，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晶花园。西隧过去九龙咧都系好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返沙田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主要就九龙方面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大窝坪。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思瑞口嗰段，龙尾都系排返去大窝坪㗎。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嗰段呢就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常宜道。而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嗰段啦，龙尾一路排到去德宝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路排到去界限街近花墟。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中大水上活动中心都系车多，龙尾过咗天富海湾。屯门公路返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三圣。咁最后提一提你，马鞍山锦英路因为要做水管急修，锦英路近西沙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能够左转入西沙路，部分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嘅。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选举正是运用手中一票，以和平的方式去表达意见，这个亦都是法治社会的理性行为。 香港家书有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法官， 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和利用选举这个这么重要的平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麦家俊你好， 你好陆月光， 继续讲呢个嘅理工大学校园被围困嘅事件啦。咁自从咧就系星期日警方包围理工大学之后咧，到而家咧，咁见到寻日开始咧就陆续有人咧就尝试用唔同嘅方法或者有唔同嘅人士嘅协助划船之下咧就离开咗理工大学嘅校园啦。咁根据咧刚才咧警方嘅记者会所表示咧，咁已经有1100名咧佢哋拘捕咗或者系登记咗嘅人士，当中咧600人咧系自愿离开校园嘅，而600人之中咧400个成年人，未成年人咧200个。咁当中点解会出现有咁多即系自愿肯离开，和平地离开，咁啊作出拘捕或者登记咧？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寻日开始咧，就有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包括教育界啦、社会嘅知名人士、社会领袖等等咧，走入去咧就系、是、理工大学嘅校园嗰度，咁就同啲留守者咧去到商讨，咁就协助佢哋离开嘅。咁我知道咧就系、是、寻日咧就系有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啦，港大嘅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啦、我知道麦家俊你自己都系呢个团队之中其中一员嚟噶，系嘛？ 系。 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嘅经历咧？ 我谂琴日大致系我谂系晏昼4点到啦。其实我哋就一直有去留意住，即系成个成个香港嗰个状况嘅进程嘅。咁我谂我哋喺4点嘅时候咧，我哋有几个一个会议啦。咁就其实里边都已经前主席曾玉成先生啦，同埋头先张大明教授啊，同埋有一众人士咧，其实都有关注而家个理大嗰个状况嘅。咁我哋嗰阵时其实就谂紧，究竟我哋喺即系喺成件事上面，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因为我哋当时最关心嘅其实就系喺里边一啲学生嘅一个安全嘅问题。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其实喺根据我哋自己内部嘅分析咧，咁就喺里边其实应该有好多种唔同嘅示威者同埋学生喺里边嘅。咁亦都明白即系成个气氛系非常之紧张啦。咁我哋就开始即系联络各界，究竟即系其实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样咁我哋就其实中间都有一啲即系有一啲电话啊，或者系一啲沟通咧，喺理大里边咧，同我哋之间发生嘅，即系究竟里边啲学生有揾佢哋自己嘅校长啦，有揾佢哋啲先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社工会联络我哋嗰、那个即系会议里边，包括曾玉成主席同埋张达明教授里边嘅一啲人士啦，即系包括我都有啦，咁就去收到一啲消息，咁就究竟睇下里边啲学生嗰个心理状况，同埋佢哋嗰个即系而家佢哋嘅人身安全咁样嘅，咁我哋就见到即系本来我哋真系都系想协助即系相关啲校长同埋啲教师咧入去嘅，咁但系亦都即系开会嘅时候咧，亦都会知道咧，其实一啲示威者或者系一啲学生咧，即系好希望系有一啲多啲嘅人士咧，能够喺里边去系去划船啊，尤其是系同一啲警察啦。或者係一啲比較激進啲嘅示威者啦，即係佢希望咧，就令到佢哋會有一個即係社會上面會有一啲影響力嘅人士能夠喺中間做到斡旋。咁我哋見到好似應該會有一個角色可以去扮演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開始去部署啦。 結果就尋日夜晚嘅時間，就你哋一行人咧就去到理工大學嘅校園。 冇錯，係啦。其实之前呢就当然啦，即係进入去理工校园之前呢，就必须要同警方嗰边要有个商讨同埋有个谈判嘅。即係究竟入到去嘅时候，我哋究竟会唔会即係对于佢哋嚟讲，当然就係有机会係即係影响到佢哋嗰个即係嗰个執勤啦。 咁亦都成个行动嘅目标啦。咁但当然我哋自己记得我哋自己嗰、那个关注点咁样。咁当然亦都第二呢就係、是、因为入得去嘅亦都係会警方亦都会好关注我哋自己人身安全嘅。咁亦都因为其实大家都从唔同嘅渠道都知道其实入去亦都唔单止係我哋一 group。咁仲有系好多唔同嘅好有心嘅校长啦。社工界別嘅人士啦，社福界嘅人士啦，或者理大佢哋自己嘅管理層啊、教師啊，其實都喺曬裏邊嘅。咁啊，所以其實同警方去談判嘅時候，或者去對話嘅時候，其實都係各方嘅人都喺曬度嘅。 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喺校園裏面做過啲乜嘢，接觸過啲咩人 咧？我哋入去嘅時候就從佢哋個A 嘅。A 同 B 嘅一个入口入去啦，咁即係理工嘅正门嗰边啦，咁就佢哋去到入口咁嘅其中一个佢最主要嘅入口啦，咁就其实就要先要一入到去其实已经见到好多嘅学生喺里面嘅，咁就当然即係学生有见到外面嘅或者示威者啦，外面见到有外面嘅人入嚟嘅时候呢，咁当然情绪系会有少少波动嘅，咁但当然我哋因为其实入去嘅时候我哋一早其实都同啲里面嘅学生想出嚟的学生有个沟通，咁知道他哋的位置，所以我哋都其实都直接就入到去找他哋。咁里面亦都有一啲其实从外面入去系睇实学生或者系关注学生嘅一啲守护孩子嘅人士喺里面啦。咁所以就首先同佢哋就了解个状况先。首先喺嗰个李嘉诚楼嘅外面。咁其实我諗各方嘅传媒都一直有做一个现场嘅报道嘅。咁就亦都有一直去睇到其实成个讨论啊或者系嗰个了解状况嘅环节会系点样啊。咁我哋就好快亦都分批咧就同唔同嘅学生啦，即系尤其是一啲入到去嘅本身唔系理工大学嘅中学生，咁就去了解翻佢哋当时嘅心理状况。 嗱，其实咧都从一啲嘅网上直播见到咧，好多嘅留守者佢哋嘅关注就系能唔能够喺被拘捕之后得到公平嘅处理，又或者系好担心咧喺拘捕扣押嘅期间咧会有警方不适当嘅对待。咁你刚才都讲啦，即系有好多嘅留守者见到你哋入去嘅时候都情绪激动啦。你系如何去到即系得到佢哋嘅信任，同埋咧就系确保到佢哋真系获得公平嘅处理咧？ 我谂即系我谂信任咧喺咁短时间之内，即系我哋都系尽量做嘅啫，即系好难话突然间会非常之信任我哋嘅。讲真嗰句，咁但系当然中间喺佢哋学校嘅校长啦，佢哋嘅教师啦，其实都扮演咗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嘅。因为其实相比于我哋第一批入去啦，即系其他校长啊教师系第二批啦。咁其实我谂当时嚟讲，即系佢哋对学生喺电话上嘅沟通啊，即系或者叫佢哋去希望去知道其实我哋入嚟嘅时候要揾边个啊，咁样都会讲到我哋嘅名咁样嘅。咁佢哋会即系第一就系佢哋自己嘅先生同埋啲校长咧，系首先都帮助我哋做咗一个预备嘅工，即系佢哋心理上预备的工作啦，咁所以对于学生见到我哋嘅时候咧，即系不至于即系情绪激动，系因为可能见到终于可能系有一啲曙光啦，或者系有一啲解决嘅办法啦，可以咁样讲。咁所以我谂佢哋嗰个情绪喺呢一度。咁但系当然咧，即系直到我哋真系离开同第一批嘅学生离开理工大学咧，其实我谂都用咗多两个小时。其实中间咧，其实就逐批同你解释翻而家嗰个状况，因为我哋都希望就系、是、我哋都明白咧，系成个心理预期嘅即系个准备工作，其实系需要嘅。咁里边当然啦，即系周成先生佢即系作为即系带领成个团队入去咁样，咁我谂佢有好大嘅即系嗰、那个信心咧，俾到佢哋，即系其实系安全出到去嘅，因为佢系一个有政治影响力嘅人物，咁所以即系佢讲嘅时候，佢都会有讲嘅话，即系佢会同学生会确保到佢哋安全出去。咁另外吓，咁另外张大明教授就会从法律嘅角度话俾佢知，其实同警察之间即系各方面，因为其实入去之前咧，亦都有一啲 溝通工作做好咗，即係會知道就究竟喺即係18歲以下嘅人士或者18歲以上嘅人士嗰個處理方法嘅分別咁樣。 嗯，講翻轉頭咧，即係其實你哋呢個嘅團隊包括係曾玉成啦、張達明啦、監警會嘅前成員鄭成龍啦、李國夏啦，仲有就係、財政司司長嘅前政治助理阿羅永聰啦，等等人咧都係喺呢個團隊入邊咧，都可以話係。好似唔同光谱嘅人士啊，唔同界别、唔同光谱人士都在场。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点样组织起嚟嘅咧？呢个行动。 我谂其实即系社会即系个紧张状况去到呢一刻咧，即系我谂系去到理大嗰度，我谂入到去嘅人都感受好深咧。其实即系里边真系颓垣败瓦，亦都即系过去同其他地区嘅受损程度咧，其实都即系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咁所以其实喺整个嘅时期里面呢，其实就已经开始酝酿緊即係一个愿望啦，係可能即係除咗一个武力或者一个更加暴力嘅形式去宣泄而家嘅情绪或者而家分化之外，有冇一啲比较和平啲嘅方式去解决而家嘅状况呢？咁样。咁我諗呢样嘢无论喺民主派或者係建制或者是其他的社会人士都好，我想不分光谱不分信念，我想都会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当然这个会议或者大家之间的沟通不涉及任何政党之间 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个对话，我想现在都是处于在一个个别人士上面的一个讨论。 嗯，今次就是你们一个跨光谱跨界别的一个团队去到处理今次理工大学的危机。但其实这个理工大学的危机在整个即修例风波之中都是只是其中一件事。 没错。 你觉得其实有没有可能大家即是一些跨光谱的人士可以做多些事去到令到现在真是撕裂陷于撕裂的一个社会环境可以有更多的舒缓呢？ 即系我同阿陆宇光，你都做咗即系个节目都好耐，大家都明白大家嗰、那个、那个谂法咧。就系、是、我一直以嚟每个礼拜我都咁样讲嘅，即、就、系、是、我认为始终去讲成件事嚟讲咧，政府嘅嘅角色系最重要嘅，即系最终最后嘅决策，无论系讲紧喺街上面嘅示威者或者系警队执勤方面嘅所有嘢，其实最终。我哋话始作俑者好，或者系解铃还须系铃人咧，始终都系政府。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咁但系当然，跨光谱人士能够做到嘅就系、是、我谂喺而家状况之下咧，能够代表到自己光谱某一啲嘅谂法啦。因为始终过去五个月咧，就算系冇大台都好啦，落得区多或者接触得前线嘅人多咧，点都会知道佢哋嘅谂法，点都会知道而家状况咧，其实系点样嘅。咁我谂而家亦都系即系累积咗相当嘅经验同埋了解，或者系亦都同某啲前线嘅人咧建立咗。一啲即系简单或者系一个基本嘅信任之后咧，我谂一个即系和平或者系对话嘅方式，应该要系同时间要进行咯。社会唔可以继续咁落去。 寻晚做到几点啊？ 应该系今朝 几点啊？ 我谂今朝我系其中最后一个走嘅，因为里边都有我自己去跟住嘅嗰个嗰条队咧就。都相当之多是细过18岁的人士。咁我都好希望是见住他们最后一个是离开的。离开的意思就是他们即是有了那个记录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咁我们都希望是他们自己的家长啦或者是教师啦离了之后接了回家先走。我想是朝头早七点。 多谢晒麦家俊嘅分享啊！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一讲呢个嘅紧急法吓，就是、用紧急法咧嚟到设立呢个嘅禁蒙面法咧嘅司法复核案咧所带嚟嘅一啲嘅讨论。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系传播学大师麦鲁恒嘅媒介学。咁麦鲁恒咧就听阿卢伟烈讲得多啦。究竟佢嘅媒介学系讲乜嘢嘅咧？点解有媒介学咧？嗱，刘天赐、岑日飞、卢伟力同大家讲。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金日成、 萨达姆侯赛因、 佛朗哥、 麦索里尼， 从古至今，独裁统治者比比皆是。虽然佢哋各有千秋，但其实佢哋惯用嘅统治手段如出一辙。建立独裁政权要有咩智胜方程式呢？一连六集《独裁者攻略》，同你剖析六位来自不同国家嘅独裁者，揭露佢哋玩弄权力游戏嘅秘技。 独裁者攻略，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首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在10月初的時候就引用了緊急法去制定禁止蒙面規例，之後就引來了民主派一眾的議員就提出了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昨天就頒落了一個判詞，就是對於緊急法就是法庭就認為是違憲的，而至於是禁蒙面法限制，就法庭認為是超出合理所需，而警方也是隨即是宣布暫停有關的法例。這件案件明天法庭会继续审理，兼且咧就系、是作出一啲嘅后续嘅安排同埋指令啦等等。咁、但系咧今朝早咧就有一啲嘅嚟自内地嘅机构嘅一啲嘅评论咧，就引起咗大家嘅关注啦。因为咧今朝早咧就见到港澳办咧系。對呢件嘅案件咧，所謂產生嚴重負面社會影響咧，表示強烈關注。咁而咧係人大嘅法工委咧，亦都係發表咗聲明咧，就係、是、對判決表示嚴重關切啊。點解咁講咧？嚇，兩個機關都咁樣講咧，就因為咧，兩個都係引用咗咧，就係1997年嘅時候咧，就話咧其實係人大常委會就喺回歸之前啊，已經將咧呢個嘅緊急法咧。去到咧係確認咗係符合基本法啦，就認為咧呢個係咧香港嘅法律嚟嘅，就認為咧呢啲全部都係咧符合基本法嘅。咁亦都咧人大法工委講到話咧係全國人大代表有一啲人咧係表示強烈不滿，亦都講到話咧其實係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先可以判斷咧香港法律係咪符合基本法，其他機關咧都無權作出判斷同決定。咁有啲人就覺得係咪而家一啲嘅中央機構對於香港嘅法院構成一啲嘅壓力咧？麥家俊， 嗱，依個咧其實喺關於即係嗰個法律嘅解釋上嘅問題咧，其實即係以一般香港人，尤其是包括我啦，我唔係一個法律專家嘅認知咧，都係講緊其實喺基本法嘅一啲定義或者解釋上面咧，如果係關於香港內部事務嘅話咧，其實我諗一直以嚟嘅了解理解咧，就係以終審庭嗰個嘅即係判決咧，就應該係為最終嘅目標即係最終嗰個方式嘅。咁但係當如果真係喺一個同中港兩地有關係嘅一個事務上面咧，咁就如果係有一個特首啦，或者佢個即係管治團隊佢提請嘅話咧，咁人大相關嘅一個機構咧就可以去進行一個釋法嘅。咁呢個一直都係以嚟大家嘅一個即係一個了解嚟嘅。咁當然亦都因為呢個了解咧，所以過去關於所有嘅人大釋法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爭拗啦。因為有啲會覺得做得唔係根據呢個方式去做，而有啲咧就係完全係根據呢個方式去做。 喺港鐵西灣河站 B 出口，管有包括九枚手擲式嘅催淚彈彈殼、28枚催淚彈彈殼、1枚已經碎裂嘅手擲式催淚彈、一枚海綿彈彈殼同埋1枚橡膠子彈彈殼，作私下研究之用，被指涉嫌喺冇合法牌照之下管有彈藥。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下晝本港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維持喺60%或以下。在下午4時，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52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南方向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早上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单坏车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对开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非常塞啊！龙尾就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同埋排翻去大围隧道嘅。咁啊，意外咧呢、這个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就喺美林村啦，同埋大围隧道入边嘅。而家影响到咧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特别提提大家啦，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啦，由于近住北角出口啦，车多挤塞影响。咁而家咧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北角出口呢一段咧系需要实施间封。香港大球场啦有足球比赛，现时大球场一带亦都系有封路临时措施嘅。另外啦。港铁方面，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同埋西铁线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服务仍然暂停。尖东站至到屯门站维持大约三分半钟一班车。港铁咧系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锦上路同埋大埔墟站。另外，以下车站咧仍然关闭，包括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嘅。特别提提大家咧，今晚九点开始，荃湾线嘅尖沙咀站、油麻地站、旺角站、观塘线嘅油麻地站、旺角站、黄埔站同埋港岛线、西湾河站、铜锣湾站、香港大学站、东铁线嘅沙田站、上水站、西铁线元朗站、尖东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沙田围站、将军澳线同埋将军澳站啦，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同埋坑口站啦，将会喺今晚九点关闭。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东隧去港岛方向是很塞的，现在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丽晶花园，去九龙方向是严重挤塞。东隧去九龙方向严重挤塞，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西隧去九龙方向亦都是严重挤塞的，龙尾已经去到华润大厦了。西隧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现在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到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这段慢车的影响埋伟业街启翔道去返观塘道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塞，龙尾排返去启福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就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龙翔道由蝴蝶谷道至到狮子山隧道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嘅，龙呈祥道由蝴蝶谷道至到狮子山隧道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另外有个位置都好塞嘅，九龙佛光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忠孝街即系佛光街体育馆对开咧，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翻去红磡村啊。佛光街去何文田方向，忠孝街一段开始塞，龙尾去到红磡村。咁而家咧，其实多区交通都非常挤塞啊，大家记得保持忍让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有啲关于卡通片嘅嘢唔识， 问佢啦。 好旧噶， 问佢啦。 好新噶， 问佢啦。 我仲有好多嘢想问噶， 关于卡通片嘅嘢，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逢星期二有新环节， 动漫老祖梁荣忠 同你讲动漫、讲卡通。你问节目几点开始啊？朝早10:04咯，星期一至五都有嘅。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咧，係呢個緊急法嘅司法覆核案咧，而引發嘅一啲討論啦。尋日咧，高等法院咧就係就住呢個緊急法嘅司法覆核案咧，就作出咗裁決啦。咁喺佢嘅判詞咧，就認為咧喺危害公安嘅情況之下咧，行政長官去到援引緊急法嚟訂立規例嘅做法咧，令到呢個緊急法嗰個涵蓋嘅範疇咧係極闊，俾到咧行會嘅權力咧係極之完整。咁但係咧實施嘅條件咧係極不明確同埋主觀，令到咧立法會從中嘅控制能力咧係不穩，於是咧就不符合咧基本法嘅立法同行政憲制秩序。咁所以咧而家今次法庭裁決嘅咧就係、是。緊急法我嚟處理呢個危害公安嘅情況之下咧，去到立法嘅時候咧，就令到咧就基本法裏面關於行政立法關係嘅一個所謂憲制秩序咧，就係不相符。咁所以就判斷咧呢一部分嘅一個緊急法咧，就係呢個唔合乎基本法嘅啲規定。咁至於當然啦，緊急法有其他嘅一啲作用啦，譬如話喺緊急情況啦，真係嘅時候，咁又點算咧？緊急法仲係咪符合基本法咧？咁今次法庭咧就冇處理到嘅。咁但係咧就住呢部分嘅緊急法咧係唔符合基本法要求咧，咁剛才都講到啦，咁就今朝早咧，咁有兩個嚟自內地嘅機關咧都係出咗聲啦，咁分別都係佢哋嘅發言人咧表示嚴重關切啊，強烈關注等等啦，咁或者我都引述一下咧，就係關於人大法工委對於呢個嘅裁決嘅一啲意見啦。咁因為咧，法工委就認為咧，憲法咧就同基本法係一齊構成呢個特區嘅憲政基礎。咁香港法律係咪符合基本法咧？佢認為咧，只能夠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咧都冇權作出判斷同決定，係咪意味住即係話香港嘅法院都唔能夠就住香港嘅法律係咪符合基本法而作出判斷呢？咁所以咧，今次亦都有啲人都認為啦，法律界人士認為啦，好似咧就住咧即係呢個嘅香港法院同人大常委會嘅關係啦。香港法院嘅權力嘅問題啦，作出一個好即係一個都幾唔同嘅講法，同埋一個幾深遠嘅一個嘅意見啊，麥家俊。 系冇错啊，因为其实头先喺即系节目稍早之前都有讲过咧，就系其实喺整个嘅即系基本法同埋宪法之间，或者系话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里边咧，其实都一直有一啲即系约定俗成或者嗰啲理解嘅，就系话本身话香港内部事务嘅咧，就即系喺嗰个是否个法律系符合基本法上面咧，就香港嘅法庭咧会有一个即系判决嘅能力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去就中港兩地嘅關於嘅事務上面咧，咁就可能就需要喺即係就係終審法院嘅法官，佢就會覺得依樣嘢係同中港兩地有關係嘅事務上面咧，就提請人大釋法嘅，經過特首。咁所以我諗喺依方面咧，嗰、那個做法好似今日即係個國務院裏面出嘅一個聲明咧，好似係令到好多人會有好多唔同嘅睇法。 好，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大家对于呢个题目有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法律界嘉宾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维珠。谭维珠你好， 先生、 啊、你好，你好， 你好，谭维珠小姐。 吓、啊，就住呢个嘅紧急法嘅司法复核案咧，今朝早咧两个嚟自内地嘅机关嘅意见咧，你同唔同意咧？ 其实我系经历整个过程的、因为我呢就在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过程里面呢，在他的预备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都有工作的。当时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呢，就是香港可以保留什么原有在殖民地年代所立的法律。咁於是呢就喺呢兩個委員會裏面呢，有一個法律小組呢就專睇呢啲法例嘅。咁、當時呢就我係其中一個負責睇嘅。咁、那個目的係咩嘢呢？就係、是、可以經過人大常委會呢係作一個決定，可以採用啲乜嘢原有嘅法律。咁而喺個過程裏面呢，亦都咧係最緊要睇原有嘅法律咧，有邊啲咧係抵觸基本法。如果抵觸基本法嘅就唔採用啦。咁呢個工作咧，去到籌委會嘅尾聲，去到1997年2月23號咧， 常委会呢就真係做咗个决定，咁就係处理香港嘅原有法律。咁喺呢个决定里面呢已经好清楚呢，就係将一批嘅香港条例，呢、這个就包括呢就係紧急情况規例条例，採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法律，即係呢就话佢係冇抵触基本法。咁因此呢而家我即係浓缩啲讲佢为紧急法。因此呢紧急法本身呢自1997年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呢係已经定咗性呢係冇抵触基本法。咁到现在都冇改变。咁好明显呢就係今日常委会同埋国务院嘅两个声明呢就係话返俾大家听呢一条法律呢是已经经过人大常委会决定呢是说他是没有抵触基本法，因此呢是不会说讲叫做违宪，即是违宪这个字眼都是有很多东西要斟酌，不过呢很简单的说呢就是他没有抵触基本法。 是，咁但系咧就有啲人就认为咧，其实今次譬如人大法工委啦，对于香港法院或者人大常委会嘅权力关系嘅一个咁样嘅意见咧，会对于嚟紧香港法庭嘅角色同权力咧有一个好深远嘅影响，因为即系以前大家嘅理解就系香港法院系有权就住呢啲嘅条例系咪即系合宪啊等等咧作出裁决，而家系咪代表住以后香港嘅法庭都冇办法就住香港嘅 法律系咪合宪作出裁决咧？ 现在嘅情况咧就咁样，有一啲系习非成事嘅情况产生咗，因为即系回归嘅头十年咧，内地嗰啲原有嘅草委啊、萧慧云啊、等等咧。就已经讲了很多次呢，我们香港的法院是没有违宪审查权的。违宪审查权在哪里呢？违宪审查权呢就只是人大常委会。如果我们看基本法第17条呢，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但是呢他的法律立了之后呢就要报，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呢就备案。咁然之後呢就係、是、如果呢啲法律係其中呢係不符合本法有關中央管理嘅事務同埋中央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嘅條款呢，咁就可以將佢發回，但係唔修改。嗱，嗰個違憲審查權，如果係要用呢個名稱呢，就好清楚呢，根據第17條佢就話你有權立法，但係呢審查你個法律是否佢只係即係話係中央管理嘅事務同埋中央特區關係嘅條款，咁佢認為有問題抵觸基本法咧，佢就發回俾你，咁就即刻咧呢、這個法律咧就失效。這個、呢個咧就係、是、違憲審查權咧一個名稱咧，就係、是、由於我哋嘅法院咧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咧。其實是可以是解釋香港的法律，大家對158條都不會陌生，因為去到解釋權那裡、我們試過不少的經驗。他就說基本法的解釋權就屬於人大常委會，但是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對於本法的其他條款，即是無論他是屬高度自治範圍啊因为是中央管理的范围呢都是可以解释。但是呢如果是属于两个范围，如果有条款的解释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呢，那就在作出不可上诉的中国判决之前呢就要应、就由终审法院呢、就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有关我们的法庭是怎样去理解或者解释基本法呢，就是第158条。这里是没有给他一个违宪审查权，他给的呢是一个解释权。那为什么有些情况呢，我们、法庭里面仍然可以说这一件事呢就违反基本法，大多数呢都是有关人权自由啊，或者是、国际人权公约的案件。咁咧，由於佢係屬於高度自治權範圍咧， 法庭就对唔住，常委会一路冇理到，即系你解释话啊呢一、這个条文或者你一个案件系抵触咗基本法某一个条文咧，咁佢就让你解释。 明白。我想问一问咧，即系照样头先好似谭伟珠你嘅解释咧，咁即系其实系咪当初法院就已经系唔应该去接受呢个司法复核，定还是其实喺个判词上面咧，一讲到其实系因为系违反咗即系违反咗基本法啊，或者一个香港法律嘅违宪咧，先至会触动到即系北京嗰方面嘅一个谂法咧？ 你是讲哪一件案的司法复核？ 今次 现在这件案 是 没 错 咁司法复核唔紧要、哦、因为如果你认为有问题的话、法律上有啲唔清楚嘅，咁你攞去司法复核咧，我谂人人都有呢个权利噶噃。咁、只是咧，如果当裁判的时候，咁佢 话 紧急法咧系违宪，或者佢话紧急法其中一部分。就有關嗰、那個公危害公安嗰部分違憲咧，咁樣情況之下咧就好大問題啦。第一，佢係同一條法律，即係都係緊急法裏邊嘅一句，佢就話係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咁你點可以同埋一句裏邊有個或字，你要將佢一部分話違憲，另一部分話我唔使睇，咁你都係。应该咧就系暗示另外嗰部都违宪啦。咁你即系个条文就违宪啦。咁佢亦都提到咧就有一啲关于政治体制方面嘅问题啦，亦都系产生。咁既然系政治体制嘅问题产生，而人大常委会亦都喺1997年已经话咗呢条法例咧系冇抵触基本法。咁当然咧就系、是。常委会出来讲或者是法工委出来讲咁係好自然嘅。 咁係咪即係话即係承接住麦家俊头先个问题呢，咁係咪即係话以后或者即係以前以后啦，所有係一啲挑战香港法律係咪抵触基本法嘅一啲司法复核案都唔应该发生，唔应该受理。 唔係你冇听清楚。你认为有咩疑问嘅你都可以攞去法庭。 但个疑问在哪一度呢，是啦，即是如果 你看看你那件案是什么 咯。那个疑问去到哪一度才不是叫做违宪审查呢？ 不是。我再讲一次。 好。 我们的法院有的权呢是一个解释权。 是 啊。那如果你是决定去到一个地步说这个现在讲的这件案件呢是抵触基本法某一些的事情。咁你有个解释权咧，就可以话我解释咧，就系、是、你系抵触咗基本法，但系唔系话你可以审查嗰一个法律本身有冇违宪，而系要话佢 null and void。 明白。因为咧，呢个可能有啲即系法律上面嘅一个比较复杂嘅一个概念啊。咁可唔可以咧，即系讲多少少，就系如果我头先听到咧，就系话。当你即系个法院嗰度咧解释咗呢样嘢系唔符合基本法，但亦都唔可以话违宪嘅时候咧，咁喺个话抵触基本法与是否违宪之间嗰个距离，究竟系用咩形式去解决咧？定还是其实佢话抵触基本法之后，咁其实政府系咪就住，譬如话今次紧急法咁样啦，系咪就已经要停止执法咧？ 政府停止执法咧，就系、是、因为呢件事都未去到终审，咁佢就尊重法庭嘅决定。 系。 不是等于政府呢是接受了这个高院的决定。 Okay, 所以呢是应该呢就会继续上诉的。 Okay, 就住这个即是香港法院权力的问题，那你觉得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有没有需要人大释法呢？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认为政府呢是应该上诉，那香港自己本身呢有个法律程序可以跟下去，那就看看雙方面再上訴的時候又提出什麼的論據啦，那每去到上訴庭或者去到最後終審庭，那一路看到個過程怎樣才決定怎樣處理都不遲的。 OK，好啊，唔该晒谭伟珠啊， 唔该晒，唔该晒。 谭伟珠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嚟噶，咁听完咧就系佢嘅意见。不如我哋听多一位嘅法律界人士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资深大律师余若薇。 系你好， 你好。Hello, 刚才你都听到谭伟珠嘅一个访问啦。咁佢头先讲到，即系都评论到关于咧就系内地两个机关嘅啲意见啦。你又点样睇内地机关嘅意见咧？ 首先我就唔系好明头先点解我啱啱听到后面嗰橛啦，听到谭伟珠讲就话法庭可以话某个条例，即系譬如呢次嗰、那个木棉法引用呢个紧急法，佢话唔符合基本法，佢但系唔等于佢系违宪，咁呢样嘢就我觉得比较难明啦。咁主持你都问咗佢两者之间究竟个分别或者个空间系乜嘢？咁如果你话，你話違反咗基本法就即係違憲啦，因為基本法係我哋嘅小憲法啊嘛。咁法庭今次咧就講咗，就係話呢一個蒙面法根據呢個緊急法立嘅法咧，就係違反咗基本法。佢就講咗九條出嚟噶，呢九條主要係講緊即係其實立法嘅權力咧喺立法會嗰度嘅，就唔係話喺即係呢一個特首啊或者行政會議嗰度嘅。咁同埋即係有講到關於即係，立法的一些权利和香港和中央的关系，所以他说了他违宪的。那当然啦，即是现在就警方说了他暂时会不执法啦，那这个就是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法庭的判决除非被推翻，被上诉法院被推翻啦，那就当然是这个就是现时的法例啦，咁所以变咗警方就唔可以就呢个蒙面法执法啦。咁至于你头先问我话，即係啱啱即係其实个判词出嚟都唔够24小时啦，我哋见到已经即係新华社出咗呢个新闻啦，咁亦都讲咗就係话呢个人大嘅法工委就话即係非常之即係关注啦，又话呢个有一个好严重嘅一个负面嘅社会嘅影响啦，就话会研究啦。咁言下之意就係佢哋考慮會釋法囉，咁呢個係其實係極之嚴重嘅事嚟㗎，即係嗰個問題唔係單止話單呢個蒙面法嗰個問題，而係即係講緊成個即係立法權嗰個問題。因為如果譬如去到呢個人大釋法，佢譬如佢話呢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係可以用呢個緊急法立法嘅，或者用呢、這個安全，而家有個公共安全嘅問題而立法，咁咧就即係可以去到好遠啦。即係譬如而家我哋政府捉咗人，譬如警方捉咗人扣留48小時，咁佢可以話哇，而家好危險，我要扣留你72小時，即係160小時，咁即係一路係咁落去，咁又可以即係可以喺呢、這個即係禁止一啲好多嗰啲通讯啊嗰啲咁嘅问题，咁所以系好大件事嘅。 明白。 另外仲有一个好大件事咧，就系嗰、那个审视系咪违宪嗰个权力啊？因为一直以嚟咧，我哋嘅香港嘅法院咧，其实都有行使呢个权力噶，即系唔系净系话好似譬如而家个蒙面法嗰个问题，好多以前譬如喺入境嘅一啲条例啊。或者譬如你記得以前有一啲就係話雙性嘅人啊，或者即係轉性啊，或者話可唔可以即係有冇歧視啊？呢啲咁嘅問題上，好多時候咧，政府都即係法庭都可以話政府某一個決定或者某一個立法會通過某一個條例或者某一個條文啦、啊，通常就係一個條文，就係違反咗基本法一啲譬如保障我哋一啲基本權利嘅咁樣樣。咁如果你話好似今次，人大法工委咁话，喂，净系得人大常委先至有权去话某一个条文系咪符合基本法，即系我哋个法院根本冇咗你权嘅话咧，剥夺咗我哋啲权咧，咁好大件事。同埋即系你调翻转头嚟讲，就系而家法院判咗，就系话呢一个蒙面法用紧急法系违宪啊嘛。但系如果你用同样嘅道理，如果佢话合宪，咁都唔啱喎，因为你根据人大法工委讲话，你香港嘅法院直情冇权。佢話某一個條文係符合定係違反基本法喎、咁你永遠都係要由人大法工嚟決定，或者由人大常委嚟決定喎。咁、我哋香港好大件事啊，呢、這個問題。 嚇，預一未啊？我哋就嚟7:30新聞啦，可唔可以喺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呢？ 好啊， 多謝你先。 多謝。 剛才傾緊咧就係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啊，咁講緊嘅就係咧呢個嘅緊急法司法覆核案之後咧，係人大法工委所發表嘅啲意見。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翻嚟再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同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声明，批评高等法院对有关紧急法同埋禁蒙面法嘅判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港澳办嘅批评是否向法院施压嘅时候话，有足够嘅法律基础去做一件事，又话回归以嚟经常受到法律挑战，特区政府一向尊重裁决，现阶段不适宜评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对裁决感到诧异，认为现时可以由终审法院以终审作判决，或者透过人大常委会释法处理，只有不正确的地方要尽快澄清。但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说，港澳办和人大法工委的讲法是破坏香港法治。他说，根据基本法第160条，香港原有法律除了由人大宣布和基本法抵触之外，可以采用为香港特区的原有法律，若果日后发现和基本法相抵触，都可以依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者停止生效。警方回应昨晚在油麻地发生有警员使用闪光弹，其后怀疑有人踩人的事件。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信表示，当时警方在油麻地弥敦道一带扫荡，即场拘捕200人，声称当时有上千人投掷汽油弹和冲击警方，有机会抢犯，无可选择之下用了闪光弹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对于有警车和白色旅游巴冲向人群，汪威信说，快速驾驶不代表不安全，驾驶车辆的警员经过良好训练，警方有必要用最快的方法驱散和拘捕投掷汽油弹和破坏商店的示威者。他说，针对极端暴力行为，警方不排除用任何方法处理，绝不会手软，必须尽快止暴制乱，有需要只要有武器的都会用，例如有传媒报道的来福枪，警方有需要时都会用。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经风险评估之后，有四个票站已经更改地点。他说，若果个别区域出现治安问题，会视乎严重性考虑保持延长投票时间等，呼吁社会停止暴力，确保选举和平、公平和诚实有序地进行。选管会有权就每个选区的公众安全考虑危机管理委员会和投票站主任的意见，决定是否取消或者是押后个别选区的投票或者是点票程序，安排在12月1号之后，安排在12月1号后备投票日恢复。至于取消整个选举只能够由行政长官决定，选管会并没有权力。危管会将协助选管会监视情况，各区选举主任会按情况扩大禁止拉票区，亦都会安排警方、民安队和私人保安等维持秩序。下月底至一月会是冬季流感高峰期，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说，预料 H3N2 甲型流感病毒的影响最大。对上一次爆发 H3N2 已经是2017年的夏季，相信市民抗体的保护作用会减弱，小童和长者会是高危的一群。他说，为应对今年流感，医管局在多间医院的儿科引入新的测试，当病人怀疑患上流感就可以免费接受检测。有别于以往的快速测试，新的测试可以一次检测多种病毒和病菌等，在抽取病人鼻液之后检验，最快一个钟头有报告。他说，检视测试成效，考虑扩展到成人和长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早上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是仍然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的龙尾在桥面灯位。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仲系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喺观塘绕道接近丽晶花园。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西隧过去九龙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德朗村。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和新界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仍然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启业村那段，龙尾过了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裕港湾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而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另一边就排回去青沙公路。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豪涌南围那一带是挤塞。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柏澳湾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丁九那段都是车多缓慢的。丁九桥面翻屯门的龙尾排到去接近金竹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而家個一百天線咧， 可唔可以偵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佢個估計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次講緊嘅咧就係呢個緊急法嘅司法覆核案所引發嘅啲討論啦，因為咧就係人大嘅法工委咧就係對於呢個嘅判決咧表示嚴重關切嘅。電話旁邊繼續有資深大律師余若薇，你好，係喂。 是在 这里。再问多你一次，因为呢其实人大法工委的理据就是说呢，即根据基本法第八条，那就是一些 紧急法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除了呢就是跟基本法相抵触的作出修改者之外呢都予以保留。于是呢，人大常委会呢就在97年回归之前呢就作了一个呢是这个决定，那就将这个紧急法呢就采用为香港特区的法律。所以呢他就认为呢这条条例呢是符合香港基本法。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97年前呢个人大常委会嘅决定係咪即係拥有一个叫做即係最高嘅一个效力啦，咁而其实係咪真係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至可以对呢个是否违宪作出判断，香港法院无从判断 呢？其实呢一个论点呢喺今次个司法复核里面呢其实係由代表政府嗰方係有提出过嘅。咁而嗰个法官亦都处理咗，佢都解释咗，佢话基本法160条呢，呢个就係你头先啱啱讲嗰条啦，即係话即係唔係淨係第八条嗰个问题啦，就加埋160条嗰度啦，就係话即係所有嗰啲以往嗰啲法律啦，咁可以 如果冇话要否决咧，就可以继续即系予以保留嗰啲咁样嘅。咁呢个观点咧系有辩论有喺法庭嗰度提出。咁个法官咧就觉得即系呢个唔足以就系话所有呢一啲以往遗留落嚟嘅法律咧都系等于咧就系一定系合宪嘅，因为法庭咧其实一直以嚟咧都有行使呢一个即系权力去睇下嗰啲法律，就算以前又好。之后又好，因为就算你之后呢亦都呢，你如果你睇返基本法里面呢，佢都有讲过第十七条嗰度你有提过啦，即之后即九七之后通过个法例呢都会报上去人大嗰度㗎。咁如果即佢哋认为係违法嘅或者咩，咁佢係会发返落嚟㗎，然后即立法会要重新再通过咁样嘅。咁就如果唔係呢就係备案咁样嘅。咁所以即如果你同样个讲法呢就是说如果是话等于上咗去备案或者通过第八条或者第160条而冇话要修改或者冇话废除嘅，等于即係呢个係人大先至可以嚟决定香港嘅法律係唔係符合基本法嘅话，而法庭係冇呢个权力嘅话呢，咁就即係好大件事㗎，因为一直以嚟法官都有，香港嘅法庭都有行使呢个权力，而且即係唔止一次添。咁如果你话以后香港嘅法庭係冇呢个权力嘅话呢，咁就即係变咗就淨係人大常委先可以有呢个权力㗎啦。咁同埋法院呢就讲明呢，喺基本法里面讲明呢，香港嘅法院各级嘅法院呢都有权呢去审视咧呢啲法律，同埋睇下佢系咪符合基本法嘅。咁直至到咧喺终审法院嗰、那个阶段咧，如果觉得有需要咧，先至或者符合嗰个158条里边嗰啲条件，先至会要求人大释法咯。 但系头先咧，好似咧，谭慧珠咧，佢有两个概念，不断有讲嘅。第一个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解释权同埋依个即系合宪嘅 违宪 审查权啦，系啦，系有依两个嘅唔同嘅概念。同埋第二咧就系咧就系话佢咧其实司法复核咧可以嘅，就系佢其实讲紧法院本身，香港法院啦，可以本身系可以系去解释嗰个法律啦，但系就唔能够裁定佢违宪，因为咧其实头先都查翻咧就系香港嘅基本法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里边嘅全国性法律，就唔一定即系。唔係話頭先講嘅嘅即係小憲法嗰樣嘢，咁所以即係其實袁偉明可唔可以即係解釋多少少，即係頭先就住譚偉珠講嗰兩個唔同概念啦，同埋頭先講嗰個全國性法律嘅依樣嘢，所以唔係即係同違憲有冇關係，或者法院上面可唔可以講話係違憲依兩樣嘢，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 嗱，因為其實基本法咧主要嚟講咧，你作為一個你話佢係小憲法又好，唔係小憲法又好啦，佢主要嚟講咧，佢有好重要嘅作用咧，就係保障香港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嘛，譬如你说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或者私隐这些东西都是基本法保障你的嘛。如果你在立法会或者你行政会议你通过一些法律是跟这些基本的权利是不符的、一般来讲很多人就会去香港法庭诉讼，就话司法复核啦，佢话诶，咁、哎、呢个违反我基本权利，我应该有参选权，或者我应该有投票权，或者有集会权，或者私隐咁之类嘅嘢啦吓。咁而成日都系咁嘅，即系你经常会有一啲案件去到法庭嗰度，就话喂佢违反基本法第几条第几条咁、样样。咁呢个法官当然啦，佢就要解释嗰个基本法嗰个范围，嗰、那个被呢个保障去到边度，而呢个有关你而家挑战嗰个条文，佢有冇违反到呢个法例呢？有冇违反到基本法俾你个保障呢？咁样，咁你做咗呢个决定之后，即系你话佢解释基本法，佢个结果佢梗系裁定，如果佢话不符嘅，咁佢个裁定咪系话呢样嘢系违宪咯？即 系 如果你话 符合基本法咁简单咧， 咁点即系譬如喺呢个蒙面法嚟讲，佢话喂呢个。解釋嚟講，唔符合呢幾個保障，同埋仲有佢係超乎咗嗰個比例。因為一般嚟講咧，你嘅憲法俾咗你嘅保障，你如果你要限制嗰個保障咧，你係只係只可以係一個合乎比例嘅一個限制噶嘛。咁今次法官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蒙面法咧係超乎咗個比例。例如即係你根本唔係做緊任何暴力嘅嘢，你係即係和平咁樣喺個街度，你戴住個基本戴住個口罩，咁然後佢就話你非法集會就要剝咗你嘅口罩。咁但係你冇任何嘅暴力喎，好多人佢戴口罩。 佢譬如佢话我翻工系中资机构，我唔想我个老板炒我鱿鱼咁都系咪？咁所以佢话你呢种咁样嘅规范咧，系超乎咗所需要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法官用嘅一个方法，就话啊，所以咧佢就即系违反咗你基本法保障你嘅基本权利啦。咁两件嘢咧系根本系同时进行噶嘛？即系你话佢个解释同埋佢话违宪或者违超即系限制咗你嘅基本权利，你好难话即系基谭慧珠的说法就是说、啊、你可以解释但你不可以说违宪这样。那即是你个、你个一个是那个结果来的，一个是个过程，当然你要解释了、okay. 然后才达成个结果，结果就不符合这样。 余若薇想问埋呢，其实今朝早这个人大法工委和、港澳办的意见里面呢都是提到一点呢，就是、今次的裁决呢是影响到这个嘅挑战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嘅权威同法律俾行政长官嘅管治权力，会产生咧严重负面嘅社会政治影响。你觉得呢个嘅意见系咪同因为今次嘅裁决系同咧，即系呢个立法，即系行政机关同立法机关关系嘅一个一个裁决有关咧？ 我觉得呢个系因为习近平讲咗，而家最紧迫嘅就系要止暴制乱啊嘛。咁所以佢哋认为，即系呢一个紧急法所通过嘅蒙面法系止暴制乱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措施，即系佢哋就系咁谂咯。咁所以佢觉得，如果你而家法院话呢个蒙面法系用紧急法嘅方式通过啦，呢个好紧要喎，因为譬如你话立法会去通过一个蒙面法，咁又未必一定完全系即系一个同样嘅睇法嘅，因为佢要讲紧就系话基本法里边有关立法嘅权力系边个可以行使啊嘛，咁佢话喂你呢个唔系行政会议系可以根据呢个即系。咸丰年代的一个法例可以做的、哦、咁即係所以係用紧急法本身呢一个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嘢囉。咁但係因为而家即係嗰个上面落嚟嘅指示就係止暴制乱嘛，咁佢咪觉得喂你法院啊你要配合即係呢个行政机关去止暴制乱㗎喎，咁所以如果你话唔可以用呢个蒙面法，咁佢就覺得即係呢個係引起嚴重嘅後果咯，咁所以其實成件事係非常非常嚴重嘅。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就係、是有關於會唔會人大常委會就住今次事件釋法啦？因為咧今朝見到咧就係、是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咧都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都講到話今次嘅一個問題咧，其中一個方法去解決咧就係、是、交俾人大常委會釋法處理，你點睇咧？ 我覺得係好大件事咯，因為頭先我有解釋咗，即係兩方面，一方面當然就係話咁第日你可以特首同埋即係行政會議隨時可以透過呢個緊急法咧，就可以通過好多好多，唔單止蒙面法咯，好多其他嘅好辣好辣嘅法例。咁而即係你冇經過一個立法嘅監察，又唔使諮詢嘅，即时就生效，你记得上次蒙面法系即系即时讲咗就即系嗰晚十二点钟就礼拜五就生效啦嘛。另外就系佢即系会剥夺咗即系我哋香港法院一直以嚟行使嗰个即系检视一啲法例有冇超越咗呢个基本法，同埋有冇即系违反咗基本法俾我哋个保障呢啲审视，即系系咪违宪嗰个权力？佢而家剥夺咗佢就会话啊，呢个净系人大常委先至可以做嘅。咁呢个对香港嚟讲，即系一国两制就即系真系玩完噶啦！你咁样搞法，咁即系其实事实上做咩嘢都系嘅，即系你做一步，你做呢个蒙面法，用呢个紧急法出嚟，跟住即系法院会咁样，咁跟住你又要去凌驾个法院，咁即系一步步咁样，即系推香港去深渊咯。 好多谢晒余若薇啊，多谢上你。余若薇咧就系一位资深大律师嚟噶，偷偷转头再倾。 好。 哇，搜下流程又要停一停喎。 吓？点解啊？ 因为我哋再要支持香港足球代表队啊嘛。 11月19日晚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足球赛事 世界杯外围赛，香港队柬埔寨， 香港队力争首胜，大球场主场再度迎战， 到时一齐开波。 嗱，你教识咗我一份水果系几多？咁一份蔬菜又点计先？ 一份蔬菜即系一碗未经烹煮嘅叶菜，例如生菜、紫椰菜；半碗煮熟嘅蔬菜咧，即系芽菜啊、瓜类或者系菇类都得；半碗煮熟嘅豆类，好似荷兰豆啊、红腰豆呢啲都计。 明白晒。 每日食唔同嘅蔬菜同水果，可以吸收不同营养，改善健康状况，以及减低患上慢性疾病嘅机会噶。 卫生署、香港电台、健康香港202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咁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麦家俊喺度。咁讲讲咧，就系关于呢几日咧，就喺理工大学附近一带嘅一啲激烈嘅警民冲突啦。咁警方咧系施放咗多枚嘅催泪弹嘅，咁啊会都影响咗咧一啲附近嘅一啲建筑物啦，同埋人一啲市民嘅一啲问题咧，会唔会？因为咧其实喺呢个嘅加士居道咧都爆发过激烈嘅冲突嘅。咁其实咧附近咧就系有咧伊丽莎白医院啦，咁所以咧就系都影响到都见到有一啲嘅影响噶，咁见到咧系伊丽莎白医院嘅急症室咧，亦都咧系宣布系唔接收紧急同以下嘅一啲患者啊，将一啲嘅患者咧转去邻近嘅一啲医院啦。咁而另外咧，亦都有院方咧系紧急呼吁院里面嘅病人咧系留喺室内啦，咁同埋咧就系暂停咧抽取室外嘅空气。咁究竟即系？仔細嚟講，具體嚟講係伊麗莎白醫院受到啲咩嘅影響呢？我哋都請醫療界嘅朋友一齊傾下。 好， 電話旁邊咧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 係，你好，主持人。 你好，馬小姐。 以你所掌握咧，其實伊麗莎白醫院咧就係受到催淚煙嘅影響有幾嚴重 咧？我諗就因為喺嗰、那個即係嗰個衝突嘅時間，大約好似一個中午與早上之間啦，咁嗰陣時都係病人好多啦，熙來攘往啦，咁喺加士居道嗰度啦，咁一下子都放咗好多，發放咗好多枚催淚彈啦。咁據我度嘅同事分析咧，分享翻咧，話喺好短時間咧，個醫院嗰個味道非常刺鼻同埋濃郁啊，咁樣咧就甚至乎醫院即係高層嘅地方咧，即係譬如好似十樓啊、八九樓咧，都聞到呢啲味道。咁而比較近醫院，即係近加士居道口嗰幾棟即係建築。例如日間診所啦，同埋一啲日間嘅手術嘅地方咧，嗰、那個問題特別嚴重，因為佢最近嗰、那個即係發放催淚彈嘅地方，咁樣就你哋都睇報紙見到啦。第一就就算喺室內都聞到好嚴重嘅味道，咁高層亦都聞到嚴重的味道，所以醫院第一時間就叫咗大家都唔好留喺去户外嘅地方啦，因為你知道伊麗莎白醫院都有啲户外嘅設施嘅。咁第二就係佢譬如好似喺呢個近住日間中心啊，或者日間手術室啊、日間專科門口度，佢哋都喺嗰、那個窗户嗰度再加一啲即係膠紙啊，即係啲味啊咁樣。咁亦都隨即係但係之後稍晏嘅時間都呢啲味都未能夠完全驅散，因為我哋都知道醫管局就好多即係 building 全部都係啲冷氣系統嚟嘅，完全係即係冇生風噶嘛。咁樣就即係亦都啲味咧經過冷氣系統咁啊，亦都吸咗喺個冷氣系統裡面。咁其實就今日同事講都仲係有啲異味嘅。咁樣就亦都即係好幸好今日就再冇喺嗰度有啲好激烈嘅衝突啊，再有一啲咩嘢，因為我哋都擔心即係如果呢啲味啊同埋污染唔散咧，咁會唔會直情嗰幾棟 building？嘅服務都要暫停，尤其是即係譬如一啲日間手術中心啊咁樣，因為啲期都排到密一密咁樣嘅情況。咁另外就係、都擔心就係話即係始終醫院都係人來人往啦，亦都有好多即係懷孕嘅女士啊、小朋友啊、年長啊、體弱一啲嘅啦，或者一啲氣管呼吸道問題嘅啦。咁呢啲味道就當然會對一啲本身有呼吸道問題嘅病人特別影響大啦。咁另外就大家都知個熱烘烘嘅話題就話，即係而家我哋警方用嗰啲中國製嘅催淚彈，佢哋嗰個燃燒點啊好高啦。咁基本上經過個燃燒之後，釋放出一啲致癌物質，尤其是大家成日講嘅二噁英，好似個機會都大喎。咁會唔會而佢呢啲咁喺個醫院嘅範圍都沉積咗喺度，會有一個致癌嘅機會啊？咁呢個大家都好擔心，尤其是一啲懷孕嘅同事啊，各樣咁樣咯。 咁你見而家即係醫管局啊、醫院都係有做一啲嘅措施啦，包括就係呼籲啲病友、病人就留喺室內啦，以至到將一啲嘅專科門診轉去其他嘅醫院啊，或者係派發一啲嘅口罩俾一啲職員等等啦。你覺得醫院嘅措施足夠嗎？ 嗱，我谂睇下你讲针对边度啦。嗱，先讲话即系我几栋 building 嘅即系服务暂停，咁呢个都系一定要做噶啦。咁就暂时我唔知道佢会对我几栋嘅 building 有咩嘢嘅清洗，佢冇提出嘅，我都唔知道。佢连我哋员工都未有一个好彻底 plan 知道。咁会唔会话停几日啲未过咗就用翻咧？会唔会系一个彻底嘅清洗咧？呢个真系要睇清楚啦。咁至于你话派发口罩嗰度咧，嗱，其实我想讲就。口罩咧只係可以隔除咗一啲即係嗰啲好難聞嘅氣味嘅啫、 嗯， 但係就算你 N95 咧，對於因為 N95 就係一啲非油溶性嘅粒子就可以隔除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翻嗰個即係催淚彈裡面如果有嗰啲致癌物，例如所講嘅二惡英係一個油溶性嘅咧，咁佢基本上係隔除唔到嘅，即係嗰、那個即係 N95 令到 N 嗰個 filter 嗰個物質嗰、那個隔嗰個成分係唔得嘅，要一啲叫做 P 咁、嗯、樣。得嘅，咁應該就達唔到，即係隔除咗裏面一啲致癌嘅物質嗰樣嘢啦。咁啊，不可能隔到個味道嘅啫。同埋講真 ，N95 你戴得耐咧，因為佢冇一個換氣嘅功能，佢即係隔咗，你就好難即係譬如戴住佢長時間工作啊，或者長時間行嚟行去啊，即係做嗰啲體力勞動都唔得咁樣嘅情況。咁暫時我哋見唔，即係好坦白講句。即係佢呢個所有而家嘅行動夠唔夠咧，就視乎究竟個污染嘅程度去到邊度。咁、其實就我哋同院方溝通過，或者員工同警方唔係員工同院方嗰個對個問題嗰個嚴重性就理解有少少唔係好一致咯，係啦。 我有兩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咧就在於咧，即係其實讲紧嗰个催泪烟咧，有两个影响嘅层次啦。第一个就系扩散嘅范围啦，吓，即系咩？即系伊丽莎白医院咧，即系其实佢哋都即系居中位置啦。但系其实喺喺九龙区咧，又系近期激烈冲突咧，深水埗旺角啊，其实佢哋嗰啲烟咧去得几远咧？即系其实都唔系净系。即係伊利沙伯醫院嘅附近仲有幾間、即係公司型嘅醫院，咁佢哋要嘅相關措施係點樣咧？第一個問題。 講真嗰句可能咧其實我哋知除咗伊利沙伯醫院今次就正正喺門口就避無可避之外咧，其實我哋其他醫院咧，例如一啲譬如好似廣華醫院嘅同事咧，佢哋都講，雖然嗰啲催淚煙咧就唔係直接喺佢哋門口啊，但係佢哋翻工嘅時候咧都吸入咗好多，咁樣亦都喺周遭嘅空氣都好犀利，其實都有。同事講翻咧，即係呢兩三個月嚟翻工咧，就尤其是嗰啲激烈衝突嘅晚上係好辛苦嘅。咁但係院方係冇乜嘢特別去即係討論呢個問題啦，甚至乎有啲同事想去攞一個即係以工傷睇醫生啊，或者一個病假，似乎大家對呢樣嘢都有唔同嘅意見咯。 係。咁第二咧就係啲衣物上面啦，因為即係將嗰啲物質咧，就留咗喺個衣物上面，其實都有毒嘅。咁依個就唔止係九龍區，即係正中心嘅醫院咯。因為之前，譬如話將軍澳啦，其他嘅地方啦，咁啲傷者送到去嘅時候，其實相關嘅醫院有冇一啲相關嘅措施去處理呢啲受污染嘅衣物 咧？嗱，好坦白講，理論上咧，醫院咧係對一啲叫做化學。即災難式嘅污染啊，或者化武型式污染咧，係有一個既定嘅機制咧、去做一個即係 decontamination， 甚至乎每一個醫院急症室都有呢啲設備，可以即刻 set up 一啲帳篷去即刻做呢一樣嘢嘅。你唔可以話佢冇呢個 guideline， 咁但係我咁肯問講咁耐以嚟，我據我同事知道，我就冇見過有一個急症室喺因為收咗大量嘅喺一個有食 TG 嘅傷者就繼而就去 establish， 即係去啟動咗呢樣嘢，我冇見到嘅。咁嗱，理論上即係所以係冇一個冇話我哋啲傷者係大規模一個即係叫 decontamination 咗先冇嘅。咁而家佢哋嗰啲衣物咧，理論上就都盡量係即係如果你唔係做一個徹底嘅 decontamination， 就起碼都應該要抌咗佢。因為都好難話，如果佢係食好多濃度喺度，都要經過好花時間嘅清洗啊，特別嘅清洗。咁如果你話一般市民，你咁唔好彩，你行下路，你喺路中間食咗一個，咁我建議你，如果唔係太昂貴嘅衣物，你就不如抌咗佢就算啦。 OK， 好啊，多谢晒马仲仪，多谢你啊， 唔该晒。 马仲仪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嚟噶，咁啊家俊啊，不幸地咧即系随住警民冲突嘅持续同埋越趋激烈咧，咁好多社区咧都出现咗好多嘅催泪烟嘅影响啊。 系啊，即系其实呢样嘢真系非常之不幸啊，即系呢个系避无可避添啊，因为本身香港一个人烟稠密嘅地方，咁无论烟啦，同埋头先衣物啦，我谂相都对相当嘅一个社区咧有一个好大嘅影响。我谂唔系就系医院啊，仲系附近嘅民居啦。系嘛？即系我谂有好多唔少住喺个市中心嘅人，其实都不断地受到呢一啲影响。我希望呢样嘢尽快解决。